你相信命中注定这件事情吗？从一个非常渺小的希望逐渐变得让人深信不疑，然后真实的发生在你的生活里面，一切都是非常自然而然的进展着。我记得我曾经读到过一个作家的采访，他说你的来路决定了你的去向，于是呢，我记住了这句话，用在了我人生第一份的工作的面试当中。我们这一生都忙着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一切一切的事情都在指向一个短暂的或者长久的结果。我曾经在我的人生的有一段时间努力地把自己变成一个非常结果导向的人，后来呢，我发现我失败了。我没有办法忽视过程带给我的力量，它让我看清这一路以来的每一步，它让我从来没有对结果产生任何的侥幸心理，因为这一切都是我应该付出和应该得到的。这里是想和你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过好这一生的朝夕音乐 Fresh Radio。 Here I am waiting, I'll have to leave soon. Why am I holding on? We knew this day would come, we knew it all along. How did it come so fast? This is our last night, but it's late, and I'm trying not to sleep, 'cause I know. 花多久的时间才能够平静地对待每个人的不同呢？或许我们永远都学不会换位思考，永远无法站在别人的角度上面来感受一下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但是我希望我们至少能够意识到，一个人不管以什么样的样貌和个体存在， 都不是你可以蔑视、嫌弃、指点的理由。这个世界上的每个存在的不同都会有它的理由，但愿我们最终都能够学会承认每一个人的客观存在，不再戴着有色的眼镜对待自己无法理解的事物指指点点。刚才这首歌 Daylight 想传递的就是这样的价值观。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在新浪微博当中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非常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频率的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Imagine Dragons， 叫做 Shot Fresh Radio。 如果你对摇滚乐有所了解的话呢，想必你一定知道美国的独立摇滚乐队 Imagine Dragons。 2008年乐队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成立，而他们发行了首张录音室专辑叫做 Night Versions， 专辑在首周发行便以8300万销量登上了美国公告牌榜的专辑榜的第二位，同时还获得了公告牌另类专辑榜和摇滚专辑榜的双榜冠军，以及呢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双白金认证。而专辑内的单曲叫做 Radioactive 也是在美国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拿下了87周的在榜记录，还凭借此单曲获得了第41届全美音乐奖最受欢迎另类摇滚艺人奖，从而 Imagine Dragons 在美国乐坛瞬间名声大噪，收获无数好评。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他们在2015年5月4号发行的婚姻专辑，其中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可以说是吊打原版的存在了。婚姻版相较于原版更有了一种洒脱一切的感觉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可以说是我的爱了，我的心头爱，这首歌叫做 Water Under the Bridge from Adele。 声音来自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Lying in the good, aiming for the moon, trying to empty out the ocean with a spoon. Up and up, up and up. You see the fires thin in every sea, the inches in the marble wait to be free. Just need love, just need love. When the golden is right, we see. 神奇的魔力，比如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有听众在评论当中说这首歌真的有神奇的效果，可能是因为他整个高三都在循环吧，现在他上大学了，戴上耳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瞬间就泪目了。高三夜晚公交车上面的光怪陆离，各种心情杂糅相错，父母的关心和叮嘱，老师的鸡汤，同学的鼓励，所以前一秒还因为状态不好而烦心，下一秒就听到这首歌瞬间就平静下来了。音乐有的时候呢只是一个寄托，承载着过去的一切，当然有的时候呢音乐也是充满了非常多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和对美好世界的向往，比如还是这首歌曲当中，金门大桥、伊拉克战争、火山爆发、古巴危机、越战、海洋污染、中东战争、柏林墙、和平歌、非洲大草原迁徙、黑人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登月，这一切的一切都出现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员，这个世界终将因为我们的和平和友好变得更加美好。接下来这首歌好像能唱出我们每一个人对未来的心声，这首歌叫做 Hoping， Check it out。 All my faith is shaky. 摇滚乐队叫做 X Ambassadors， 这首歌叫做 Hoping， 男生非常的抓耳，他们曾经联手刚刚我们听过的梦龙 Imagine Dragons， 还有很多的大牌为 X 特选队原声大碟献唱单曲。他们和梦龙的巧合还是要源于梦龙在电台听到他们的歌曲叫做 Unconsolable 的不插电版本之后，即刻让 X Da Kid 签下了他们。今天半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是一个问句，叫做 Wanna Be Happy If you wanna be happy， 你就听我们的朝夕音乐吧。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Can hurt you, or the truth can change you. What will truth do to you? I just wanna be happy, but if I keep on doing the things that keep on bringing me pain, there's no one else I can blame if I'm not happy.Wasted time, but now I can see the biggest enemy, it was me. So I'm not happy. Cry yourself to sleep. Shout and raise your hands. It won't change a thing, child, until you understand. Preach. If you're tired of being the same, if you're tired of things not changing, But it only works if you wanna be happy. Look at yourself and say, don't you wanna be happy? Yeah. I just wanna be happy. But if I keep on giving my heart for people to tear apart, the healing will never stop. So I can be happy. Yes, Lord. Will I ever be happy?Cry yourself to sleep. Shout and raise your hands. It won't change a thing, child, until you understand. If I'm talking to you, then say, if you're tired of being the same, if you're tired of things not changing, it's time for you to get out the way. You've been down too long. Don't get stuck. This one right here. It's so easy to complain. Addicted to the pain. Yes. You give your heart, they push it away. But I got good news for you. Jesus knows just how you feel. Just let him take the wheel. Hallelujah. The love you need he already gave. But the question is.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

过你剩下满满